但是德育能让一个孩子走得更远。我觉得德育就是给一个孩子未来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这种力量的一个源泉。 嗯嗯，您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有了德育这样的一个教育之后，孩子的后劲儿会相对更足一点？ 对、嗯、对，因为未来的孩子面对的问题、面对的世界，不是仅用一个学科知识能解决， 嗯、 他还应该有良好的品质、 嗯， 有良好的习惯，同时有很乐观健康的心理、 嗯、 同时还包括健康的身体。 嗯，其实就是一个双伤啊，就是除了智商之外、 嗯、 我们要关注情商，德育教育其实对于情商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对， 嗯嗯，而且我们看到今年呢，其实广渠门中学在自己的开学的过程之中啊，邀请了五位专家、 嗯、 也为学生们讲了非常生动的开学一课。 嗯， 我们就在想他的原因是什么，安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里面各个方向的都有。 嗯，我们学校今年每年在开学之初的时候都会给孩子们设计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 嗯， 今年呢我们给学生们设计的是请了我们北京大学呀、 嗯、 还有航空航天院呀，以及这个外交部的前驻南非的大使、 嗯、 几位老专家来到广渠门中学，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我们希望他们通过像北大的三位教授， 嗯、 通过人生的规划，讲人生规划，讲这个物理学的知识，中国超导第一人郭建栋教授嘛、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著名的地质学的这个江大勇教授、 嗯、 讲这个地质，讲 北大的， 哎，北大的，讲这个生命的这种繁衍、嗯、那么这个讲恐龙危机，孩子们都很喜欢听、 嗯、 我们请这个航天的韩增饶博士、 嗯、 讲的是这个中国航天的精神和航天梦、 嗯、 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召开之际请的是前非洲司司长、 嗯、 刘桂金先生，他也是驻南非的大使，前驻南非大使，给我们讲的是中非合作的这种远景和这个历史渊源。 嗯， 我们是想 紧扣热点，也是 对、嗯、我们是想告诉孩子们，走进校园之后，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将是更多的、更高的、更广的精神引领、 嗯、 知识扩展以及视野的开阔。 嗯， 孩子们不能只局限于在这一个小的书本上。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人在看待世界的世界观，包括它的位置这样的一个作用了。因为一个讲座基本上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嗯、 啊，一个多小时要放到我们在学科之中，可能就讲清楚一个知识点啊、 嗯、 但是这一个多小时如果放在这个讲座之中的话、 嗯、 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点的分数能够覆盖得了的。 对，除了知识之外，这几位教授和专家、 嗯、 他们身上都有很好的这种精神品质。 嗯， 比如说中国超导第一人郭建栋教授、 嗯、 他的那种求学求知的严谨。 嗯， 江大勇教授甘于寂寞静心修业的那种坚韧，以及像这个刘桂金教授的，就刘桂金的这个先生的这种对这种中国的这种热爱、 嗯、 国家经济发展的知识的这种深厚的底蕴，以及航天人的这种坚韧不拔。我觉得他们坐在讲台上的时候，除了讲述他们的专业以外、 嗯、 他们本人对学生就是一种好的精神引领和教育。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以后啊，我又在想这个这样的大咖然后请到我们的学校中来、 嗯、 然后为中学生做这样的讲座、 嗯、 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牛刀小事了啊，就是、 哦、 觉得是不是这个讲的太深了、嗯、那从实际的反响来说、 哦、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大学教授进学校的这种叫做对话人生的讲堂、 嗯、 在广渠门中学是系列开举办的、 嗯、 并不是开学典礼一次，同时我们听这种讲座是选修的，你喜欢听哪个领域你选择，不是让所有的孩子必须去听。 嗯 啊，另外一个呢，这些专家都是有着良好的对中学生进行科普教育，对中学生进行讲座的这种经验的。 嗯 嗯， 不会说是过来了以后开啊，那既然超导，我们给你来讲讲这个具体物理特性吧。 哦、不是不是， 嗯， 作为我语文老师，我都能听得懂，您就想想，嗯，讲得多么生动。嗯， 其实也是希望孩子们从小树立一个榜样意识。 对， 嗯，就是他们因为已经做到了自己行业的拔尖儿， 嗯， 那么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 只能成为他，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啊？也是通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世界啊。 没错。 嗯，其实呢，我们在第一时段的时候也讲到了现在的学生特点，王亚奇老师也曾经谈到说，现在就是读书太少了。因为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网络科技的一个环境，让大家好像都是不断在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没有能够潜下心来读一本书。我们也想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又该怎么培养？除了读书之外，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多的陪伴？或者是您以一个班主任的角度来讲，您觉得但凡孩子如果出点问题的话，家长是有哪些特点的？ 其实现在读书啊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庭比较头痛的问题。家长也很在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读书。其实有几个小的建议吧。我们也都见仁见智。首先我觉得从家长自身咱们就应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成人在家里的时候都是使用手机的。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儿啊等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是并不能完全理解咱们大人的这种难处的，所以孩子们都是看着家长背影长大的。我觉得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相比起来身教要大于言传。那咱们家长首先自己不妨就多读一些书，我们先静下心来坐在桌子上拿出一本书，那么度过一个比较美好的愉快的下午的时光，让孩子们知道哎，原来读书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其次我觉得就像刚才主持人跟邢校也提到的，我们读书的书单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手册上，我们让孩子读书不一定非要读我们所谓的那些名著，画引号的名著啊，各种各样的啊必读书目。但其实更多的要从孩子们的兴趣入手，因为兴趣才是学习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嘛。所以我们的书单上也提供了，比如说有很多的奇幻类的，可能都想不到我们的书单上提供哈利波特。还有比如说有科幻类的三体。其实现在啊， 对学习有什么帮助啊？这个真想不到。 其实真的说实话我也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我现在也在读三体，我读了很长时间，因为三体它是硬科幻。而且我也请教过物理老师，物理老师都告诉我三体他写的非常的严谨，他很多比较专业的地方是非常到位的，可以打开学生的思维，打开学生的眼界，还别说孩子们真的特别喜欢。还有比如说喜欢历史类的有菊与刀，大国霸业的兴废等等等等。所以先从孩子的兴趣入手，让孩子爱上阅读，那这个读成习惯之后，再慢慢的逐步的在家长的引导下，老师的引导下，我们再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阅读的一个读书的一个质量。那么最后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形成习惯的。就像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的这种21天的一个计划，大手拉小手，我们有班级读书打卡，每天不限页数在班里去打卡，今天你读了几页我读了几页。我们也建议家长和学生一起打卡。其实我作为班主任，我每天坐在班里头啊，除了说一些班里的事情，当同学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拿起一本书，我也在读，我也让我的孩子们知道，其实哎，你看读书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就像我们喝水一样需要，就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必要。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三个步骤可以帮助家长在家里引导孩子能够正确的形成这么一个读书的一个习惯。 其实我曾经看过一个育儿的一个公众号，就谈到啊，说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家长们不要玩手机，不要看电视，不要追什么什么传啊，什么什么攻略啊，对吧？这等孩子睡觉之后想看再看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应该的是拿一本书啊，在那静静的读。当孩子做完作业出来的时候，你看到的父母是一个在潜心看书的一个状态。 对， 这个东西可能开始对于家长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形式主义，但是当你选择到了自己喜欢读的书、爱读的书的时候，这种形式主义也会变成你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啊，这也会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是为了孩子， 未来也是为了自己啊，这样一个过程挺有意思，非常好啊。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对于家长们，对于孩子们有多么的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三代人都选择广渠门中学，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这件事情我特别想问一下邢校，这个三代人都同在广渠门中学的情况多吗？ 在广州，尤其我们附小成立这个。附小统计的时候，在小学，在我们初中，还有一定的比例。现在我们中学里最多的是两代人都在。像今年开学典礼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自己的学生。像我们的赵爽同学，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一起来广州报到。他的儿子今年作为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走进了广州附小。那我们雅琪老师也是我们的学校的校友，大学毕业之后又走进广州，您可以听他说说。 您也是广中的高中毕业的。 对，我在广中是读了六年。 初高中。 对对对。 都在广中。 对对对。 哎，其实我也挺好奇的，一般情况下在中考的时候，就是能考到自己本校的几率也不是特别高，因为广中的分数也不低啊。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六年都读在广中呢？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三代人啊，虽然我不是三代人，但是我是初高中六年在广中读书，然后呢，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再回到广中教书。 为什么要回，还要回广中教书呢？ 而且我的妹妹也在，现在也在广中读书。我的小侄子也在，所以说虽然不是三代人，但我说我的家庭好像与广中真的是密不可分。我有时候自己都在想说，这所学校它到底有什么魔法能够吸引我们？对对对，魅力，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广中学子，让把自己的青春与它相关联。后来我觉得可能不同身份的我，广中所吸引我的点是不一样的。 比如上学的时候， 比如说作为学生的我，我觉得当时最吸引我的是广中的这种多样化的课程和活动。举个例子，我当年入学的时候是零几年。当时广渠门中学就有语音教室，就有围棋课、插花课、日语课等等一系列。到今天广渠门中学提供的这种自主参试这种的选修课程就更多了。我没有办法说一一介绍，我只能以类别来说。比如说有动手类的 3D 打印，机器人、车型、车模这一类创意构建，还有历史传统文化这一类的。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捐花捐人、非遗大师华树林老师进到讲台上，还能去讲述，而且亲手教孩子们去自己做捐花和捐人。那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这种花式的这种校本课程资源，美丽花是我的家，历史话剧，还有一系列的什么竞赛类，还有特别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冰雪类课程，让孩子们去体验滑冰啊什么的。所以当时我觉得作为学生时代吸引我的叫活动和课程，但现在我反过来说，可能这个词叫做眼界。因为我在广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我看到了更多，我体会到了更多，那么在我未来人生中也作为一种福利帮助了我更多。后来在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上，说在帮我妹妹啊，帮我侄子去判断一所学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判断标准是这一所学校校风，而广渠门中学也正是满足了我的一个期待，对学生严而爱，管有方。广中老师要做到叫手有戒尺，心中有光， 很难啊。真的，这一点是太难了。 其实我们我们有一句话啊，叫做教不严师之惰，对不对？但其实教师他是一个良心活。广中老师始终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我们秉承着这一颗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是我们对这种教师信仰的敬畏。就因为我们有这种敬畏，所以我们在在对学生进行引导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全身心的去付出自己的爱，付出自己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嘛。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单单是有父母的陪伴，他也需要是老师的陪伴。那能够一直引导我们做下去的就是这颗对教育事业的敬畏之心。那我觉得现在我作为一个算作广渠门中学的老师，我觉得这所学校它能够让我一定要回来。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渊源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当年在我上高三的时候， 我们那个一节语文课堂上，我的语文老师在讲述他的人生经历，他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中学就是在广渠门读书的，我又回到了广渠门中学教书，我就觉得这就好像倦鸟归巢一般，当时那节课语文老师讲了什么其他的，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对对对，但是这个倦鸟归巢这四个字一直影响了我，所以在我大四那年实习的时候，就是我一定要回到母校实习，因为我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倦鸟归巢。而后我又想，我为什么要倦鸟归巢？因为我觉得在广中教师他们用生命影响生命，编织了这个巢的温暖和眷恋。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社会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不定什么可能家门口的这个路又变了呀，社会时代又变了呀，每天都有爆炸性的新闻，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一直要坚守下去的，但广中教师他们就是一直在坚守。所以我觉得能够真正吸引我归来的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坚守。我愿意作为这个坚守的一个秉承者，一直坚守下去。 我们雅琪老师把这段话、这个故事，在今年教师节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学校跟所有的老师分享，和他的老师韩坤老师啊等等，当时大家听了以后都是泪目。 其实这是一种荣誉感啊，这是一种荣誉感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不只是倦鸟归巢，也是荣归故里。啊，这个能够回到自己，培养自己的地方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是的。 我在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代人都在广渠门中学，一定有他独特的魅力所在。因为刚才雅琪老师也谈到了，学校的活动非常的丰富，而且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勤恳的教书育人的状态。我觉得现在啊，很多家长都在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就现在很多的北京的一些学校呢，有自己的黑当当的特点，比如说在学业的要求上是多么的严格，甚至细化到这个分分秒秒应该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学生，这是在学习成绩上的要求。但是很多时候像雅琪老师说到的，比如说学生是需要陪伴的，在这一点上，因为做了教育节目以后会发现有些学校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教师只是一份工作，他们认为教师这个只是份工作，而不是一个职业或者是人生啊。我觉得这一点上，广渠门中学从刚才雅琪老师的讲述来讲，确实跟有的学校不太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作为学校领导啊，行校，我们是怎么能够招到这样一批老师，同时把这个学校的氛围延续下去的？ 我觉得不是说招一批老师，就应该是说在广渠门中学怎么样培养出这么一批老师来。这批老师的培养呢，不仅有这种他们专业上的这种引领，更重要的是广渠门中学的这种学校的这种好人精神，好人学校的氛围的这种影响。我们在学校里所树立的老师的形象，就应该是在精神上向真向上向善向美的老师们。我们希望老师们能够像我们的这个广渠门中学，能够传承广渠门中学老师身上一代一代的这种我们老说的这种龙舟精神和亮剑精神，能够团结在一起，能够互相的这种学习，互相的帮助。那么同时也希望有这种亮剑精神，就是在学校能给你提供的这种舞台和平台上，老师有勇气，然后也有能力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我觉得好老师真的不是招来的，好老师是培养出来的， 也是传帮带带出来的。 对，也是传，像刚才雅琪提到的我们的韩坤老师，是广渠门中学的应该是老教师了，是广渠门中学的毕业生，也是我们的老一辈的老师们带出来的学生，回到广中又教出了像雅琪老师他们这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就是学校我们经常在谈文化，对，尤其谈文化的传承。那在这些方面来说，你看这个学校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自己的毕业生回来当老师，你就能够意识到这个学校的文化是不是能够传承下来，他愿不愿意把自己，我们刚才说的

大约在距今6000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了刻画符号，共达50多种。中国汉字的形体是怎样结构起来的？中国汉字的字形又是如何体现其意义的呢？教育面对面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皇帝之始仓颉，见鸟兽啼行之际，指分礼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 我们分析一个字，那么一定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分析它的字形，一个方面是这个字形怎么显示了它的意义啊，就是它怎么设计它能够显示意义。结构呢是讲它的形，字理呢是讲它的形，怎么样去设计来体现了汉语的一个词的意义。好，我们先讲结构问题。要想讲结构，就是这个字的形体怎么结构起来的，它必须涉及到意义，是吧？因为它这个形和意它是统一的，所以字和字之间它要成为一个系统，它就好学，要把字和字联系在一块儿，你才好认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这个女字很不好讲，现代汉语的女字那是个什么呢？不好教，对吧？老师想找一个说这画的是个女人呢还是什么，你找不着，古汉语里面还古文字里面还可以找到，你现在还找不到。但是不用教，你想想看，我们只要是称为女性的词儿，旁边都有个女，妈妈的妈有女，姐妹有女，姨姑婆婶儿舅母，有些方言去叫近字，是吧？这旁边都有女，你只要称呼的亲戚和你的直系亲属是女的，旁边都有一个女，你把这些词都教了，还用那女字还用教吗？你就不用教了，你要先教她一个女字死记硬背干什么呀？这就叫以字来解字，所以字不能乱讲，你讲错了一个就错一堆，你这个字这么讲到那个字你还又碰见它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分析构形构意，也就是分析构形结构和字理是要有科学的嘛，这就叫汉字学呀，它这里面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就要来讲字是怎么结构起来的。那么按照字形分析和按照字理分析那可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你分析汉字的时候，你要分析形一定得顾及到这个字义，顾及到理，你不顾及到，你分析完了以后你就有地方你就卡壳就下不去。我又举一个现代字叫影，影是聪明，它从哪来的？它实际上是麦芒，麦芒叫影，怎么叫脱影而出啊，是吧？那麦芒是尖的呀，尖的它又在这个其实这个麦粒的上头，所以它出来的。好，这个影字如果你分析的时候按照几何图形来分析，你看它一共有三个部件，你按照几何图形来分析，当然哪个最长我先分哪个呀，先把叶就分出来了，这边呢还剩两个部件，你觉得这没错，可是你看看这个部件是什么呀，你认识吗？没有这个字啊，汉字没有这个字啊。如果在计算机里面要想把一个字分析出来，你这一刀下去旁边就出了一个，就是完全不是字，是因为你分析错了而产生的这种字形形体，我们叫做伪部件，假的，它不是汉字的部件，就因为你猜错了。那你应该怎么分析呢？第一步，你先把这个盒子先拆出来。为什么先把盒子要拆出来啊？因为影是麦芒嘛，麦芒当然是盒，跟盒有关系，盒就是庄稼呀。好，先把盒拆出来，你看上头还剩下一个什么？剩下一个请，那个字念请，对不对？请是倒了，是吧？当请字。然后你再拆这个请的时候，那面上面那个字念迟，是个声音，这边是个叶，叶就表示人的头，请是歪脑袋嘛，啊，歪脑袋叫请。 好，这么一拆呢，你就知道这个影子它的构型是从何请生。好，你这么一拆呢，你每拆一步，这个字它都是一个完整的字，都是一个你认识的字，这就叫什么，叫以字解字。这你就知道了，构型必须顾字理，字理必须看字形，这俩必须分不开。这就是我们分析一个表意文字非常重要的规律，就是形意要统一起来，要合起来。那我们把一个字分析分析，分析到什么时候就不再分析了呢？我们分析到一个什么字呢，就是这个字没法拆了，没法拆，这中间没缝了，是吧？它中间没缝了，它就不能拆了。还有一拆一拆没意义了，也不能拆了。所以呢，我们讲那个古文字里面的有一些独体字，我们叫传统独体字，你就不能拆了。 分析汉字的结构要以部件为基本单位，由一个部件构成的不能再拆分的字就是独体字。我们很容易判断日月山水这类字都是独体字，正是这些独体字又会变换出无数的新字来。 这个我们看到过啊，早期的古汉字它取向于动物的那些字，这些字都是不能再拆了。我们有很多老师讲课的时候说，鱼是可以拆，鱼为什么可以拆？上头是鱼头，中间是鱼身，底下是尾巴，蹬开不就是三个部件吗？你别忘了，你这么一蹬，那个鱼的头上头是个刀，那鱼是拿刀当头的吗？下头是个身子，身子是个田，拿田当鱼身子。下头那四点儿是火，那你拿火当，你说如果说你说鱼是刀头田身火尾，它还是个鱼吗？你说文字逆那它是可以的了，是吧？但是它不是。这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拆了，你这个构意就没有了，你的构意就没有了，也就是你字理就没有了。还有人说豆子我们能不能拆啊？豆是个高脚盘儿，上头那一横是个盖儿，中间那是身子，底下是它的托，我能不能拆啊？那你拆完了以后，你是一字当盖儿，口子当身，两点一横，你当托，那他们到了别的地方怎么办？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口子可不当身子用了，你就不能够统一的以字讲字了，是不是？所以豆子也是独体字，所以我们说传统独体字你就别拆了。所以你说独体字光看行不行，你要看它的字理啊。但是独体字有没有字理啊？它是不是还能讲啊？多看几个字咱们就知道独体字也是有字理的，这个字理要在环境里面显现。什么叫环境？就它构造别的字的时候就是它的环境。木，木字是一个象形字啊，就完全是个眼睛构成的这么一个字，所以眼睛当然是木了。看见它是用眼睛去做的嘛。那个渠字就是惧的古字，惧就是害怕，人害怕的时候两个眼睛瞪起来啊，眼睛在。那么它用一种下面啊，它是一个这个锥是一种很猛的猛兽啊，鹰举啊，鹰举它眼睛是圆的，它有时害怕的样子。盲是眼睛没有了，失掉了视力，它也是有目字。你看睁眼睛的也是从目，你把这些字合在一起，你就知道目是眼睛，你看不见它那眼睛的样子也没关系。这就是从形走到了意上。车，车轴，车轨，车轮。辅，咱们今天讲辅助的辅，相当于咱们现在自行车那个车架子把它架住，那个辅是车停止的时候把它架住的东西，所以它叫辅助的辅。载是拿车载，转是车转。大家说军字为什么成车呀？古代的军队扎营的时候，他是先把马先卸下来去吃草，把这个地方铲平。他为什么把草要铲掉呢？因为他怕蛇，还有他要做饭，所以他这个军营呢就是用车把它围起，转身车转。大家说军字为什么成车呀？古代的军队扎营的时候，他是先把马先卸下来去吃草，把这个地方铲平。他为什么把草要铲掉呢？因为他怕蛇，还有他要做饭，所以他这个军营呢 就是用车把它围起来啊，用车把它围起来，所以君子它上面是一个围起来的样子，下面是一个君。那么有了君呢，当然运输的运字也得是车了，是吧？你看这里面的车都有意义，你看是不是它都有字理。所以独体字不是没有字理，它有人就说独体字已经没字理了，因为这个独体字它已经不像了，不像形了，它还有什么字理呀？不像形在环境里面也能显示字理，你看非常清楚。所以这就叫以字解字。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用字来拼合字的时候是怎么拼起来的，字拼合成字不是像我们想的就把它一画了一堆就行了，它不是。汉字呢有两个大阶段，一个是古文字的阶段，它其实离图画性比较近。一种是金文字阶段，从隶书开始是金文字，金文字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那么上面呢它是圆转的线条，后面呢它是横平竖直斜的那样的笔画。好，现在我们看看古文字它是怎么拼的，它按物象，很多的字它是按物象来拼，就你东西是什么样它就怎么拼。你看甲骨文的这个是洗手那个罐，古代洗手怎么洗呢？两种洗法，一种洗法是上面给你水浇下来，下面有一个盆接着，两只手水这么浇下来，你再洗，洗完以后给你一个毛巾擦，你在电视剧里你能看到古人这么洗。所以他就有这个春秋的经文，你看屏幕上春秋的经文，他是画了两只手，中间落下水来，放到个底下盆接着，他完全是洗手的样子。甲骨文呢，他干脆把手就搁到盆里头去洗，那他也会有一种洗法。我们知道上面浇水再洗水，在底下水接着，它是一种礼节啊，它是用盥洗的礼节。我们知道试盥礼，试盥礼它洗手是非常重要一个过程啊，非常重要。结婚的时候它也有洗手这些过程，所以呢它后来到了金文的时代它就变复杂了，甲骨文都干脆搁水的盆里去洗，你一看就知道那手在那盆里头。我们再看下面是乘车的乘，乘乘是什么？乘是你上车是怎么？你得登上去啊，啊，你看看电视剧里面，他都有一个架，他怎么登上去，是吧？所以他画一个人呢，站到树上，人怎么到树上去的？他不得登上去吗？所以乘和登，它是一个意思。你看在甲骨文那条，就直接画一个人上到树底上头待着。到了西周金文的时候呢，它出现两个只脚。因此你想想看，现在那个乘车的乘字，那两边好像有两个像北字的那东西，那就是两只脚。它变呢，它慢慢它变成了后来这个样子。好，这就是西周的经文甲骨文它对乘字的设计啊。乘车就是乘啊，乘本身就往高里上，所以诗经讲及其乘屋，乘屋就是把那房顶做好了以后升起来搁到上头，所以往高里不是光人上乘车才是乘啊，它往高里都是乘，那么乘飞机也是乘啊，是吧？它也是往高里去，咱们也叫登机嘛，它就是往高里去。好，我们看看这些字，它都是一种形体的结合，我们叫做会形字，它把字把形体会在一起，一次性它就搁在一块了。你把哪个东西拆出来以后它没法讲，有一部分它就可能不是字了啊，有些嘛它也是字，但是总有一部分它也不一定就是字了啊，这是一种。但是到了小篆的阶段，到了隶楷的阶段的会意字，它就不是会的形了，它是会的意，因为那个时候形体已经没有，形体都没有了，它不是会意嘛。好，我们举几个例子，一个陶艺的艺，陶艺的艺它是画一个兔，然后再画一个走之，就是辍，就是走路，兔子跑了。啊，大家说他为什么画兔子不画别的？我们知道艺古人是用狩猎，就是打猎呀，他来练兵，而他射猎的对象常常是兔子。他为什么不用一个大牛大马，他用兔子呢？第一，牛马有用是吧？兔子就只能吃嘛，啊，兔子对人来说了，他就只能吃了。所以他画一个兔子逃逸，逃逸是因为他要躲箭，他逃逸，所以他就这么造了个字。这里面有文化的一种现实在里头。我们再看繁体字的飞，它画了两个翅膀，上头一个下头一个，中间还有个升，飞当然是往高里升啊，是吧？往地下钻叫飞吗？是吧？它所以向上它就加一个升字， 它表示飞翔。好，我们看看它用多个部件加合一个形体来表意，它里头没有表声音的部件，所以它叫会意字。好，现代汉字我们看看它的结构方式，气里的气一次性上去的，跟那个古文字的会形字是一样的，四个口加一个犬，就是那个是那个口啊，它表示是器皿的口，就是瓶子口，不是人的嘴，中间拿个犬守着。为什么拿个犬守着？那它是有文化的，那古代那个狗它是国，它是要看家的，它要看东西的，所以它画犬，一次性就上去了。你分开来说，它有四个口，那个口的意义本身它就没有那个大一大堆的东西在一起，是吧？所以你如果说两个口当什么字，它不是一个字，起码现代它不是一个字。所以平面结构就是你拆的时候一次性拆出来，你要想分着层拆出来啊，分成一层层拆出来，它就会出现尾部件，所以尾部件就是你不能讲的部件。但是更多的字是一层一层合起来的，好，就是承诺的诺，是吧？承诺的诺，诺诺就是答应了，应答了。一开始它有个又字，咱们现在一横一撇就是小篆的字形，它其实是一个我又干了什么的那个又字，加上一个口变成又，它再加一个草就变成若，这个若就使得那个诺有了声音。你看那个诺字，它跟又的关系跟口的关系都没有声音关系，它一层一层到了若了，它就有了声音了。诺要是用语言来承诺的，所以它加上一个言字就变成诺，所以它是一个层次结构。好，我们再看看傲字，傲字你一开始你没法讲，你注意它先有一个方字，加上一个下面那个你看的是反文，其实要到小篆里它还能分，它是一个人的手拿着一个小杆念扑，这个扑字是人用手去做事情，拿着工具做事情。好，它先构成放字，放字加上出字就变成了这个熬，熬是遨游，就是出去走出去，然后再加上一个人字边，就是傲慢的傲。你看它不是一层一层的，你怎么能成这个字？所以层次结构是以字解字最好的一个结构方法，它一层一层结构起来，每结构一层就多一个字符，多一个字符就多一个用处，多一个音，多一个意，这就使得汉字啊，汉字它就能够成为一种体系，字和字之间就能够关联。你看那个疆土的疆，是吧？两个田中间加三道，加上一个弓是强壮的强，这个强字的本字应该这么写，加上一个土才变成疆字。一个田一道，一个田一道，它是个会形的东西，所以它是平面结构，后面它就变成层次结构了，是吧？所以它可以合起来。我们可以看看，因为汉字它的结构是两个维度的，所以它的结构方式就很多，它产生的区别度就会很多。咱们一个一个看，日子在木头上的是搞搞出日的搞，日子在木字下面是渺茫的渺，渺就是黑暗，渺敏嘛，是吧？冬字那个日子在中间，所以部件的位置不同，它就意义就不同。部件的志向不同，它搁的方向不同，它也能够区别意义。数量不同，它也能区别意义。你看，一个口、两个口、三个口，一个木、两个木、三个木，还有它的功能不同，它也能够产生不同的字。你看，心、文、问，它是以门得声；归、札、格，它是以门得意，里头才是它的声音；尖、闪、开，它是两个意符合在一起。好，因为它是两维度构字，所以它的构字的方法非常多。汉字的区别率，我们又来说区别率了，它的区别就非常容易找到，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去判断汉字的结构，用正确的结构去分析汉字，你就能找到字和字的关系，就能够把构字的结构和它的字理合在一起。你认一个字，你可以解决一大堆字的问题。所以教学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教，是一堆字一堆字的教，比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更能够有效率，是不是？因此汉字的结构规律啊，汉字的结构规律在一个两维度的里面去结构一个字，它是很成系统的啊，很成系统的。好，关于字的结构